50年後分節目的這幾年的題目，我叫做坐看雲起。當時講50年後這個題目的時候，一方面是鑑於羅曼·羅蘭夫人訪問莫斯科，當時在上個世紀1930幾年的時候，訪問的結果他看到很多東西是高爾基邀請他的，當斯坦尼都當然是盛情接待。看完完之後，他在莫斯科住了一段很長的時間，寫了一本《莫斯科日記》。這封日記寫了之後，就說是現在不方便發表，是50年後，就1980幾年的時候就可以發表了。於是羅曼·羅蘭的《莫斯科日記》就在1956年的時候就出版了。咁啊，本書咧就係、是、指出蘇聯咧，如果唔改善好多嘢，佢會出問題。佢話我由於寄望於社會主義嘅蘇聯，所以我唔想喺嗰陣時講，我相信佢哋會有能力解決。我當時佢睇到咩問題呢？一個就是城鄉距離太遠，基本上城市的工人的經濟範圍是剝削緊農村的農民的生產，即是工業品貴，農產品便宜，造成農民生活的處境的困難。另外對於這個一種所謂獨裁式的沒有思想自由的一種的做法呢，他有看法，但是他相信蘇聯人民一定會逐步去解決。所以在86年之後，這本書出版了之後的大概四年時間，蘇聯就作了他們的歷史的選擇，就蘇聯瓦解。咁啊，呢、這個過程裏邊，沃爾巴喬夫啊，這個都起好大作用，葉利欽啊都起好大作用。咁呢個蘇聯嘅瓦解，跟住造成嘅美國嘅北約力量不斷用切香腸嘅方式向繼承蘇聯嘅俄羅斯一路逼近。咁呢幾十年咧，就係、是、一路。北約就組織歐洲的力量包圍這個俄羅斯，的結果就發展到最後就導致今天的大家看到的俄烏的衝突。俄烏的衝突站在俄羅斯的角度來說是清理門戶，是執回他們歷史上這個幾個領袖做錯了的事要執回正他。咁呢個喺普京喺俄烏衝突之前嘅所謂特別軍事行動嘅時候，佢嘅一個半鐘頭嘅講話咧，已經向佢嘅人民解釋咗佢嘅立場。咁呢啲係佢哋國家嘅內政，同時亦都係歐洲幾百年嚟嘅特點㗎啦。不斷喺民族邊界之間移動同埋衝突，咁啊喺過去200多年咧，仲加埋啲皇室，啲皇室嘅繼承啊，皇室嘅呢、這個彼此嘅婚姻嘅結合啊，造成歐洲嘅呢、這個複雜嘅歐洲嘅情況，我哋亞洲人咧係唔係幾呢個了解佢哋之間嘅關係？由於皇室的關係所造成的宗教的關係、民族的關係、邊界的關係，所以可以咁講，如果你一讀歐洲近啲200年的歷史咧，呢啲咩塞爾維亞、乜嘢咧克里呢個克里米亞啊，所有嘅咩北歐啊，所有嘅問題，所有嘅呢啲名字，都係喺百幾年前、200年前。一直都是反反覆覆出現在歐洲的衝突和糾紛裏面。 咁所以當蘇聯瓦解咗之後，蘇聯嘅領袖們嘅處理，造成呢、這個俄國嘅領袖同美國之間嘅呢個互動，而直到強勢嘅領袖普京出現嘅時候，佢就開始要同呢個北約講清楚，要佢哋履行不向東部進一寸呢個嘅承諾。點解而家你進咗咁多，並且好多國家咧都已經咧唔能夠成為中立地帶啦，已經全部入咗北約啦。而家最後剩翻個烏克蘭，點解仲要逼埋嚟？咁於是咧就出現咗好多大家見到嘅情況，因為佢哋之間嘅呢個各種各樣嘅衝突嘅原因咧，係有好多唔同嘅歷史嘅角度。咁啊，我最近有一個學者朋友同我溝通嘅時候就講，即係咧覺得中國點解唔追隨呢個世界嘅主流思想嚟認知俄烏衝突？仲好似支持俄國咁咧？咁呢個所謂世界嘅認知就係、是英美國家嘅認知，包埋稍作調整嘅法德、波蘭呢啲國家之間嘅認知。咁呢啲認知咧，佢哋自己去弄清楚去解決。但係從亞洲望過去，我哋嘅睇法就係國家嘅立場就兩點。第一點，承認聯合國所有嘅原則、邊界啊呢啲嘢一定要承認同埋尊重。因此從呢個角度嚟講，係對俄羅斯係有所譴責嘅。但係中國亦都指明，國家安全問題係一個雙邊嘅問題，唔係單純只係講從北約一路逼過去嘅呢個就合理，而俄羅斯作抵抗就係咧呢個唔合理。咁所以咧就有人就認為中國係支持咗俄羅斯啦。咁嗱，咁呢啲嘢咧就係好多拗撬呢幾個月。咁啊，呢個我相信都係同對文化、歷史、歐洲史、亞洲戰史嘅了解嘅唔同嘅角度嘅問題。當然，我係一定係以中國嘅立場作為我自己談話嘅一個焦點噶啦。 我是葉柏強醫生，接種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後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過1億個兒童接種了疫苗，我們亦全力為3歲到11歲的小朋友安排打針。香港兩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藥物敏感，接種後都沒有發生過嚴重反應。保護你的小朋友，盡快帶他們去打針吧。 我是小學生，我都要打針。 星期六下午2點，葉國華主持《50年後》。 節目叫做《50年後》，仲有一個副題，呢幾年叫做《坐看雲起》。咁啊，當時因為感覺到世界嘅形勢、香港嘅形勢有好多變化，咁作為一個觀察咗呢個時局60幾年嘅一個香港嘅呢、這個老公民嚇、一個市民，咁啊點解我會強調60幾年呢？係因為我自己能夠懂事、能夠思考分析各種問題資料嘅，係應該係1950幾年嘅時候，即係1958、1959年嘅時候，所以我定自己嘅認知嘅世代咧，係60幾年前開始先真正認識呢個世界，有自己觀點。咁所以一路睇住整個香港呢60幾年嘅雲起雲落，咁樣似咧坐看雲起咧，係想望下香港，又望下形勢嘅變化。咁啊過去講50年後係因為羅曼羅蘭嘅呢個講法，而亦都有因為世紀係100年，而一半就係50年，所以好多人咧都係用50年做尺度。咁我啊跟住羅曼羅蘭嗰個講法而引申出嚟嘅，呢個係呢個節目開始嘅時候嗰個背景。咁啊，但係從現在嚟講咧，50年咧，我諗啊，大概5年嘅時間咧，就已經體現50年嘅巨變噶啦。 所以如果咁睇嘅話咧，由今年2022年，再過五年咧就2027年，嚇、啊、呢、這個27年係我哋建軍100周年嘅時間。咁啊，美國好多講法就話咧，中國政府就會在2027年嘅時候處理好同台灣有關嘅兩岸嘅發展嘅問題。嚇、啊，咁呢個咧即係話兩岸係會走向咧。呢、这個邊種嘅統一嘅模式係和統啊，係呢、这個以軍促統啊，抑或係軍統咧？咁軍事統一咧？咁呢個咧就大家都喺處估量五年後會發生嘅形勢。咁呢次烏克蘭嘅事件咧，使到我哋海峽兩岸嘅人民一定要有清醒嘅頭腦。無論係我哋祖國呢一方。無論是台灣這一方都應該要在整盤的沙盤推演裡面看到如果我們海峽兩岸的同胞不持一種同胞共同利益的態度共同的方向定一個寬鬆的可以互相走向的態度的話呢咁呢次嘅俄烏嘅衝突呢一個血嘅教訓係好值得我哋去思考嘅。烏克蘭東部咧，我喺好幾年前亦都曾經去旅遊過，亦都去過斯大林嘅呢個故居，佢嘅綠屋嚇。咁啊，亦都去過烏克蘭側邊嘅好多嘅海港啊嗰啲咁嘅地方。哦、正如我講喺細個讀書嘅時候咧，好多小説裏邊講到蘇聯嘅時候，都講到南邊嘅黑海沿岸嘅風光，就冚唪唥都係講烏克蘭。咁所以喺俄羅斯人眼中，烏克蘭係佢哋嘅一部分，係佢哋嘅心，佢哋嘅血肉相連。嚇、啊，咁所以好多西方人已經即刻講啊，呢、這個情況好可能咧就會發生喺海峽兩岸啦。因為中國政府亦都強調呢個台灣係我哋血肉嘅相連。咁啊，而家事情咁過去咧，越嚟越過去個情況就會越嚟越變化。我諗喺烏克蘭人民喺30幾年前未離開蘇聯嘅時候，佢哋都認為自己係俄國嘅一部分。但係隨住時間嘅過去，分開得越長咧，嗰、那個變化就會越大。再加上各種各樣嘅外力嘅好多製造環境、製造心理挑撥啊等等咧，就一定係會出問題嘅。因此，而家海峽兩岸同樣係有呢個問題，時間越耐，將會解決嘅越困難。所以，如果話50年係坐看雲起咧，我諗而家5年咧應該係會坐看雲起。啊，啱啱呢5年咧就係我哋香港新特首處理政務嘅2年，嚇咁啊啊而家已經知道佢係一個人呢、這個即係符合選舉資格而參選，咁啊呢、這個祝賀佢能夠順利呢、這個完成個選舉嘅程序而當選。啊！亦都睇到喺佢嘅領導底下，我相信香港咧一定係會克服更多嘅呢個不穩定嘅因素。而我覺得佢嘅上任，亦都係為今後5年即係亞洲局勢嘅會有震動，震動嘅震波就會嚟到香港嚇呢、這個可能性嘅呢個存在。咁因此咧。呢、這個我相信，我哋未來嘅特首應該有準備，佢嘅智囊應該有考慮，未來係一個5年嘅複雜嘅波濤起伏嘅坐過山車嘅5年。因此，50年後變做5年後，嚇、啊、咁我相信咧，呢個係互聯網時代、高速運動嘅時代。科技高速發展的時代，生活高速壓縮了的時代，我相信每一個聽眾都會感覺到你的今天的每一日是比過去來說感覺快很多，一年的時間比過去快很多。就講香港這個最近這幾年的發展，我在這個節目上，即是我一般我很少講香港問題，因為避免太多不同的講法。但而家個環境亦都變咗啦，我相信咧呢、這個即係香港嘅今後嚟講啊，喺 一國兩制的情況下，更好地去看到香港的發展的前景是跟中國的融合一致，我相信應該讓我們的這個同胞，特別香港的市民、年青的一代，最近我有機會看到我差不多同時代的香港一些企業家，講到他離開這個華爾街那個以為一個小前途，結果呢是去到中國大發展的大前途。咁呢位香港嘅女工業家過去嘅成就呢都令人這個敬仰。咁佢嘅嚟使到香港嘅紡織工業，我哋從呢養羊到割羊毛到紡織到製造好多好多出色嘅香港嘅產品呢，都是我們的工業家努力的結果，而這些工業家都是 MIT 哈佛大學畢業的高材生，亦都是香港的名門，他們將自己和中國的前途結合起來，得到的更這麼大的發展，值得我們年輕的一代好好地學習和了解。所以這個節目叫做五十年後又講助漢雲起，而家五十年講到而家壓縮成五年啦，咁大家亦都拭目以待，睇下今後五年有咩嘅情況嘅出現。而我作為橫掃香港呢六十幾年嘅情況嘅一個香港市民咧，我最深刻嘅一點嘅波濤起伏嘅體會就係、是。我在五十年代的時候，因為朝鮮戰爭的結果的情況，我非常之反對美國的，即係好唔中意美國的。咁啊，後來到了開放改革之後咧，自從鄧小平生戴咗頂帽牛仔帽之後咧，我哋都同全國人民一樣，大家都好熱烈擁抱美國的經濟發展、文化價值，直到最近的情況嘅變急速的變化。咁於是咧，我相信令香港嘅人老一代嘅人都會睇到呢個變化係幾咁巨大，從相當友好嘅大家好親密嘅關係，又變成而家咧冰凍嘅關係，勢同水火。咁我覺得形勢嘅起伏啊，真係好彩，我哋呢幾十年都喺香港，環境仲係平靜，所以可以回顧過去曾經點，而家曾經點。所以有年青人問我，怕唔怕禁運啊？咁怕唔怕制裁啊？我話咁，我講下禁運嘅時候，我哋禁啲咩俾你聽啊？我哋連紅藥水、膠布、棉花都視為戰略物資，要禁運。所以呢個禁運咧，我哋一啲都唔驚。正如毛澤東講，禁下禁多佢十年八年，我哋咩都有啦。咁而家真係如此，禁得五六十年之後咧，中國乜都有了。 窗满痴爱，雨点洒进来，一丝丝渗进怀内，缓缓地轻轻亲我，这种感觉为何又像你扑进我的臂内，雨停留在我。唇上似真，飘不到已襟，无意曾共抱紧。往日千言万语讲，往日千行情泪淌，这从前地方只得真。情泪汤

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仍然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在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较早前近竹园道曾经有意外，意外清一场车龙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启业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挤塞，车龙排到太子道东近御港湾。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西洋菜南街一段的交通都比较繁忙，龙尾就在公主道桥面。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加分九二六，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人生从来都是一个学习旅程。 大家好，我是李子健，今次可以来到港台主持节目，一方面很紧张，但都很开心。今次呢主持电台节目肯定我人生的第一次，亦都肯定是我人生宝贵一课，就好像今次这个主题咁，就叫做人生学堂。 四月二十三号起，逢星期六晚上九点，就让李子健教授带我哋进入人生学堂。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坐看云起，主持叶国华。 头先讲到这几十年的变化，讲到我们这一辈，即是我今年是进入八十一岁啦，咁都系高龄啦，咁但系睇住香港嘅变化咧，自己都系好多好有趣嘅回忆，咁啊特别系呢个睇到中美之间嘅关系，更加令我深深地感觉到吓禁运啊、制裁啊呢啲咧，亦都系美国出嘅旧招，而中国应对呢啲嘢亦都唔系一次，所以咧我可以讲话咧。一句話講，中國人民係未驚過美國嘅禁運嘅，美國嘅制裁嘅。咁所以我哋呢代係咁，但下一代唔係咁諗喎，係嘛？咁啊，於是咧，關於中美之間嘅關係、中俄之間嘅關係最近嘅變化就好多好有趣嘅、好激烈嘅對撞，係嘛？咁我想用咧呢、這個我哋嘅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女士喺。澎湃新聞二今年嘅2月24日答呢、這個記者嘅一個問題，那個記者就問佢話喺烏克蘭問題上面，中國應該尊重國家主權同埋領土完整嘅原則，中方有義務敦促俄羅斯喺烏克蘭問題上做出讓步，但中俄關係嘅發展嘅方向令人擔憂。中俄的聯合聲明表明，中國試圖利用俄羅斯的影響來達成我國創造世界，達成兩國創造世界秩序的目的。發言人問中國有什麼評論，華春瑩女士就這樣答，她說我注意到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的有關表態，首先關於如何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美方恐怕沒有任何資格來告訴中方應該怎樣做。對於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對中國人民有著特別真實而深刻的理解的感受。大家注意一下，美國從來不尊重任何國家的主權，所以不要跟人家說什麼尊重領土主權，這個是强嘅就大晒，乜嘢领土主权咩条约都系佢话咗算。 所以佢跟住就講啦，近代以嚟，中國遭受八國聯軍同埋外國嘅殖民侵略，對於喪權辱國嘅刻骨銘心嘅悲慘記憶，並不太遠，就在並不太遠嘅二十多年前，中國駐南聯盟嘅使館被北約轟炸，造成了三名中國記者嘅犧牲，多人受傷。北約至今還欠著中國人民的血債，而就在今天，這個他們同一些所謂美國夥伴的盟友在涉疆、涉港、涉台等問題上肆意干涉中國內政，破壞損害中國的主權安全的現實威脅，中國亦都是唯有這個一個對一個沒有實現祖國統一的安全理事會的國家，即中國是唯一的一個未實現祖國統一的安全理事會的國家。因為俄羅斯和烏克蘭是有國際的條約、國際的關係講明他們分開的，但中國呢是有清清楚楚的國際條約和國際的關係、國際的認可，說台灣和中國之間是一個中國的，所以呢在常任理事國裡面只有中國這個常任理事國是未完全統一的。華女士跟著做很多這個對呢個問題嘅申述啦，咁我就唔想講咁多啦。我就想講到喺呢個問題上邊，我哋呢一代同四五十歲最後到六十歲嗰一代嘅中人，最大嘅呢一次嘅戰爭嘅俄烏問題嘅變化，將會引出乜嘢嘢嘅變化咧？咁嗱，好多認知上有咩變化咧？咁當然。最近有些西方的媒體就說中國內部用101分鐘的時間去播緊關於俄羅斯和烏克蘭問題，即是這個講到蘇聯瓦解的情況的一個紀錄片。咁啊，呢個紀錄片咧就係呢個為蘇聯人講嘢嘅咁。咁我就覺得咧，好多詳細嘅內容就有機會嘅時候，或者我都會揾呢個資料嚟睇下。我已經睇咗幾次噶啦，我會睇下值唔值得喺呢度同大家介紹。但係作為中國人嚟講，呢過去嘅幾十年，我哋呢一代係有從唔中意美國到好擁抱美國嘅一個半個世紀嘅過程。而新的這一代，即60歲以下的這些中國人呢，其實到他們成長的時候，他們就對美國很好印象，他們結婚啊、擺酒啊、移民啊，所有都是走向美國的，他們熱愛美國的，他們很相信美國教他們很多東西，很相信西方世界告訴他們很多東西。好了，這一次的事件呢，好多中國人就覺得，咦，要諗下咯喎。咁我呢度引述一位喺呢個國內嘅網上嘅一個作者，佢叫做李光滿，佢嘅節目叫做李光滿說。佢話俄烏之戰帶嚟嘅幾點優勢。佢第一，佢以前中國人普遍認為所有公用平台都係中立嘅。無論發生乜嘢嘢，呢啲平台都唔會中斷嘅。然而俄烏戰爭爆發，一啲平時我哋信任嘅公用平台立即宣布向俄羅斯制裁，一批以美國為首嘅外國互聯網服務營運商立即宣布參加支持美國對俄羅斯嘅實施嘅制裁，發起對俄羅斯嘅斷網行動。第二，由美國控制的 SWIFT 這個系統將俄羅斯主要銀行從系統中移除，使俄羅斯主要銀行無法進行全球交易和結算，無論是網絡的這個根目錄系統，抑或是美元結算系統， 都是美國所控制的所謂世界公用的平台。原來一旦發生和美國衝突的時候，所有的發生就所有的情況就會變成戰爭武器，這些平台全部就變成站在美國立場上打仗了。甚至他們可能會決定了這場戰爭勝利的關鍵因素，所以對這個系統依賴越大，受害的程度就越深。他說這個是我們這一代中國人的一點的認知之一。 我們這班打工仔很容易整親，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約時間去勞工處職健診所看醫生，他們對症下藥和教我健康生活小貼士，預防病情惡化，還會安排復診。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投资有心法， 反股有办法， 佢哋一一解答。 今日听咗好多字啊，银啊，即系话升翻上嚟，企得稳，有机会至一个更高嘅位咧，咁你咪值得继续揸。但系如果走势系冧嘅，弹完插水咁落翻嘅，咁梗系反弹咧就走为上着。 佢银啊嘛，佢唔系今日大市跌，咁你坐住咯。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30至11:00， 黄师傅、黄伟杰、关教授、关卓照主持 《投资新世代》。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第二，以前一啲嘅美国嘅知识话俾我哋听，太空中嘅卫星系好安全，唔会受到攻击嘅。太空戰咧唔會發生嘅，因為太空係和平環境。然而俄烏戰爭爆發，立即就有神秘嘅黑客組織，顯然係某啲強有力嘅政府組織嘅網軍嘅行為，就攻擊俄羅斯航天控制中心，並宣稱關閉咗俄羅斯航天中心，並成功地用俄羅斯所有嘅衛星失控。俄羅斯航天控制中心表示，確實受到了攻擊，但安全系統自動遮蔽了攻擊並予以擊退。這是否表明戰爭已經延伸到太空？太空戰爭其實一直在進行呢？就我的認知，1995年的海峽兩岸的事件，當時我們是用美國的 GPS 的系統的，結果我哋全部發現，我哋喺空中太空之眼都盲咗。嗱，咁呢啲咧就使到中國呢幾十年啊，要全力發展我哋嘅北斗系統嘅原因啦。所以一切係要立足於自力更生嘅。第三，中國人普遍被教育認為西方國家的銀行比國內銀行更安全，西方國家特別重視私有財產的神聖不可侵犯，西方的整個資本主義的法律呢是一個很鞏固的系統。大家如果看到孟晚舟事件就知道已經不是了，因為呢西方的法律本身有限公司法呢就是不上我們的職員的身的，現在那次一動手就拘捕他，這些呢就看到他要的時候什麼法律都不算的。請大家呢要好好地學習一下。而俄烏戰爭爆發後，整個西方國家立即好像餓狼撲食一般的兇惡，將俄羅斯政府和私人在海外所有資產洗劫一空，不僅凍結銀行資產，而且連俄羅斯普通人在海外的豪華遊艇、私人住宅都要搶走。他的實際理由就是搶走資產，但他公開理由就是因為這些有錢都認識普京的。據初步統計，這次被西方集團凍結的俄羅斯海外資產大概有8萬億美元、所以也使到我們香港有一些企業覺得，喂，現在這麼動盪法，似乎在歐洲有些事不太妥，不如回來吧，有些就出現這樣的現象，真正原因我們不知道啦。 中國在海外的資產總共有多少呢？他說有人估算中國政府、企業和個人在海外總資產大約有16萬億美元，企業和個人，即是很多我們中國有錢人的錢都是放在美國、放在英國、放在那些地方的，大約相當於中國一年的 GDP。 中國還購買了10000多億美元的美國國債，早就有美國政客提出如果有什麼事發生，特別是聯繫到 COVID-19 的問題的時候，就說要中國賠，那時呢即已經埋下了要封中國在海外所有的資產的輿論了。那請大家如果有在美國很多很多錢的人，你千萬不要認識到我們國家某些人，認識得多的時候不要說，因為很容易就有這條這樣的說法，因為你認識他所以我封你資產。一旦中美或中國與西方國家爆發衝突，美國和西方國家一定會對海外中國海外和個人和企業的所有資產落手。他說這一點看來呢是毫無疑問的啦，那我們都要打醒精神啦。第四，他說在中國人的意識裏面，瑞士是中立國，將錢存在瑞士應該是最中立、最受國際法律保護的，萬無一失，絕對安全。然而俄烏戰爭的爆發，瑞士立即宣布我放棄中立立場了，跟住就參加對俄羅斯的制裁，凍結俄羅斯在瑞士銀行所有的資金。各位，我這樣讀的時候，這個資料呢是人國內人寫的，我不是想說支持誰個的問題，我是想說最近這幾年美國所做的這些全部長臂管理，不理國際法，不理任何資本主義的約定俗成的做法，所有這些東西的確是引起經濟界很大的緊張的，即是很容易世界經濟秩序會大亂，法律秩序會大亂的了。他由此就揭開了瑞士是一片金融淨土，這個面紗就被揭開了，只要需要他可以一晚就宣布法律改變，那於是呢你的東西就沒有了。那這個究竟是否使到我們這麼安心呢？我們還可不可以去認識下世界各國究竟現在的情況是怎樣呢？中國人究竟在瑞士存了多少資產？這些資產恐怕已經計不清，亦都不再安全，但是我相信美國政府是計緊數的，咁呢一點咧，大家要注意啦。括第五，俄烏戰爭嘅爆發，美國同埋西方集團幾乎所有高科技公司都宣布立即參與對俄羅斯嘅制裁。他們切斷對俄羅斯芯片和所有高科技產品的供應，馬斯克的星鏈亦立即參加了對俄羅斯的制裁和對烏克蘭的支持，蘋果公司也參與了，整個西方對俄羅斯實施科技制裁的深度和廣度超出了我們的想像，什麼能夠殺死擊殺俄羅斯的就採取什麼手段，已經是不講什麼任何法律啊、歷史啊這些東西了，所以什麼科學沒有國界、法律是神聖等等都是這個騙人的。這方面美國早已對中國華為用過，未來一旦中美發生衝突，美國和西方一定會對中國所有的高科技產品、材料、這個技術的資料、技術的所有的東西會實施最嚴厲的制裁和禁運，這個是無一定是確定的了。上世紀我們都試過很多次了。第六，很多中國人認為西方是言論自由的，西方新聞是最真實的，而這場戰爭的爆發，整個西方言論立即變成了一架對俄羅斯發動的全系統、全方位 各種行業的輿論戰爭機器，美國和歐洲主要的互聯網平台都關閉了俄羅斯對外傳播渠道，他們控制了所有的輿論，將輿論全部向著有利於西方的方向引導，而且還不斷這個製造新聞。一旦中美發生衝突，美國亦一定會採取對中國的這些這樣的輿論宣傳戰，一方面會嚴密封鎖中國聲音，不讓中國在世界上發聲，另一方面會放大攻擊，抹黑中國負面的新聞。那這些呢，很多呢都在說，上個世紀朝鮮戰爭的時候呢，我這個小孩子當時已經在報紙裡面呢領教過了。正如我跟大家說，在香港我就一份左報一份右報，看完左報看右報，看看究竟哪份東西。那段時候雖然我是一個初一的學生，我都很小心去辨別新聞的真假，咁我諗而家就更加係啦。第七，最離譜嘅就係好多制裁去到體育界、文化界、藝術界、音樂界，甚至連俄羅斯嘅樂器都要實施制裁，係嘛？咁啊，唔好講話貓啊、樹啊、柴可夫斯基啊，所有嘅嘢睇嚟好似好搞笑，但其實並不搞笑，因為係一種西方政治和文化霸權嘅真實嘅體現。我哋就睇到西方霸權嘅影響力控制人嘅思想方面有幾深幾廣。咁所以我記得有個學者朋友同我講，要追隨世界嘅主流。咁我喺處笑下，你哋嗰輩追隨嘅主流同我嗰輩所理解嘅主流係好唔同嘅。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前尘往事存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就连说过了再见，也看不见你有些哀怨。给我的一切，你不过是在敷衍。你笑得越无邪，我就会爱你爱得更狂野。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我的世界开始下雪，冷得让我无法多爱一天，冷得连隐藏的遗憾都那么的明显。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让风痴笑我不能拒绝。我和你吻别在狂乱的夜，我的心等着迎接伤悲。给你的思念就像风筝断了线，飞不进你的世界，也温暖不了你的视线。我已经看见一束悲剧正上演，